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祝大家周末快乐，虽然明天还得继续上班。 不过没关系，再坚持坚持就是五一小长假。 哎呀，三天假期够大家玩的了。 是是是，不过我们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依然会保持直播的状态，无论是下午2点的节目还是傍晚17点的节目， 没错， 陪着大家， 没错啊，就是大家尽情玩，然后到点了记得打开广播听我们节目就好了。 您别去那个没信号的地儿啊。 哎，这就是我们覆盖范围广啊，出了河北听不着啊。今天说的这东西我觉得适合大家开始可以买可以吃了。 哎，但是现在它肥吗？ 现在就怎么说呢， 差一点吧， 可能是刚刚开始吧，因为就是5到10月份嘛，这等于才刚刚进到， 对吧， 马上进5月， 至少应该再慎慎，但是咱们做好准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哎，但有的说这个时候因为可能有一些是刚换壳，它可能煮起来还反而更好吃， 比较简单。 就是你别挑那特大个的，你挑那小个，吃起来好像就是跟吃个小鲜肉似的那种感觉，就是嫩嫩的 QQ 的，你吃这个也还行。 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吃这个麻辣小龙虾 啊， 它一般都分什么3块的、5块的、10块的 啊。 但说心里话，比如说在淡季的时候，所谓淡季就是这东西它不肥啊，但是呢大家爱吃，我往上怼。5块跟10块，说心里话，我个人认为没多大区别。 哦， 真的不像，你想15年前吧，大概那个时候我们晚上在台里录完节目以后，大家都特别累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去鬼街吃。哎，真的，当然那时候没有十块的，太猛了。那时候就是3块6块的 一只， 就差1块钱就有很大的区别。 3块6块明明差了3块钱。 哦，对，差3块钱。不是，今天我播了一天节目，脑子有点不转。哎，有很大区别。 哎呀， 哎，真的真的， 哥，你是算钱买车的是吗？ 哎，真的，我今天在车展那边直播的时候，后来我就跟大家说，哎，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几个人。如果你花1000万就跟花一毛似的，车展的车或者车展都没展出来的车，你随便来一个，你脱口而出来哪个。后来其中一位主持人就说，哎呀，那我就来一个塞纳吧，就跑车。 哦， 跑车，就是人家都是在 F1 赛道走的那种跑车。哟，我说那厉害了，我说要是换我的话，我可能到退休了攒够了，我来一辆保时捷911 GT3。 人家说啊，那个我刚拿本子就开那好了。我说那换一个话题。 哎呀，好吧啊，这个我们同事里边藏龙卧虎啊，特别好。来，今天请出我们的嘉宾啊，这是我们非常敬爱的喜爱的，而且特别盼望一到周五就特别盼望他来的啊，我们的牛津生牛老师，编译坊的集团的顾问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夏明，谢谢。我是牛津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刚才问牛老师我最近忙什么的 啊， 牛老师说最近特别忙啊，就没 闲着。也是买车呢是吗？ 您别问这个。 不是， 您一问这个牛老师就该抬杠说了，哎，那儿有卖小三轮的吗？ 我看这贴谱是不是？哎， 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如何在家制作麻辣小龙虾。 哦， 马上就到时候了。 哦， 哎，您会挑这个吗？ 挑这个还得是卖虾的，咱们不专业， 是 不是？卖虾比咱们专业。哎，但是呢，像你们刚才你们哥俩那话题说的非常好，就你说那个3块跟6块之间的那个。过去确实有明显的区别，但是现在这东西刚脱完壳，没有 那么肥似的，但是确实有鲜味儿了。 嗯， 是不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得再过一个多月以后，这个东西才有点肥实， 哎， 是不是？ 对， 那时候呢，这吃一口还是一口。 对， 现在您就咂摸咂摸滋味儿吧。 哎，意思意思就行。 哎，咂摸咂摸滋味儿。 反正这个季节还蛮长的，因为五月到十月呢，五个月，您可以分不同周期吃一吃它嘛，对不对？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是是 刚换壳的壳还是软软的，您现在去外边挑啊， 嗯， 估计那壳还是软软的，这种感觉还没有，就有点可能像指甲盖这种感觉似的啊，软软的，就刚蜕完壳，这时候是特别嫩的时候，您尝尝，我觉得也挺好，就正好入味儿啊。 是，但是呢，这说麻小，不就一麻辣味吗？ 啊， 是不是？ 是 是。 其实不一定非得吃这个小龙虾。 大龙虾也可以， 不是大龙虾吃的有点骚味，有点骚味，是不是？你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的麻辣味的其他的菜。 对， 要挡口的话，来块豆腐也不错。 哎， 挡口 是这样，是这样， 是不是？ 就是哎，那个你见过吃麻辣小龙虾吃的最认真的能吃成什么样？ 吃的最认真，你说是数量啊，还是过程啊？ 啊，过程， 就是抬就低头不语。 哦，就一直在吃， 就一直在吃，包的也倍儿快，但是人家吃的细致。 嗯， 我吃小龙虾一般不吃那钳子， 嗯， 人家还把那钳子的肉也给掏出来也吃，吃的倍儿干净。 哦， 人家是吃的讲究 啊，对 对, 对， 是吧？ 吃的讲究。 哎，刚才你说一直不抬头，叫埋头苦干。 哎，是是是， 是不是？ 是，这是我见过比较认真的。 是是是， 当然数量也有那种多的。 我见过那最认真的是，身上那个不吃。 嗯 啊， 就吃这钳子， 嘿， 哎呦， 哎呦，我特开心。我们一块儿吃，就是因为我觉得弄那个钳子吧， 嗯， 小，扒着麻烦，还得拿牙刻那个， 啊， 把它刻开了，就要那么一耳挖勺那么大的一块肉，不值当的费那么大劲， 嗯， 所以就掰中段。我掰这都快着呢，但是人家在那边所有的钳子咔咔咔咔咔咔慢慢吃，特别好，没有一个糟蹋的。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吃中段的可能有的那个肉差一点，钳子的个个还不错。 这肯定啊，那里边会吃的就跟吃蟹钳不是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是的， 所以专门有那蟹钳，现在好多人不吃那个，专门有卖蟹钳的，现在都， 嗯， 哎，我觉得你就是像他那种吃法啊， 嗯， 吃亏，真的，吃亏，尤其跟别人出去吃的时候 啊。 你知道我见包龙虾包的巨快啊，十秒钟基本送嘴里了， 哇， 就这么快，连虾线都已经包完了， 包完了，抽出去了， 对，全抽出去了，啪一蘸汤已经放嘴里了。 他比赛呢吧？ 啊，反正有点这意思。你想上来就一盆，一般吃小龙虾， 啊， 对吧？那一次我还看了一节目， 嗯， 陈小青老师说， 嗯， 说小龙虾是最好的一个社交工具，为什么呢？那俩手全站着的，不用看手机了，就只能包龙虾。包的时候呢，你要有快有慢嘛， 嗯， 你别太认真，对吧？两个人就聊着天就把这龙虾给包了。 对， 对， 对， 你要是像你刚才说那个。啃一钳子啃半天，咔嚓咔嚓，一会儿一盘没了，再来一盘吧，发现又没了，总共两盘吃了两只， 这 不行， 这 速度不行。 你维哥属于比较腼腆型的， 嗯， 人愿意聊会儿天，但是呢遇上那埋头苦干呢，他就吃亏了。 是是， 这这不过哥是属于享受型的 啊，嗯，是得享受那个过程。 哥喜欢包皮皮虾。 哦，包皮皮虾， 哎，包皮皮虾包的特好， 哎， 特别好。 小龙虾它 一般 不太爱包， 太瘦， 一般都是人家包完之后喂他嘴里。 嘿，还行， 不是下回那就直接点块豆腐，把那掰完蘸着汤往里搁嘴里一搁。 您今儿跟豆腐干上 是是是，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您会制作麻辣小龙虾或者系列的小龙虾吗？ 嗯， 您知道正确的做法吗？或者说您有您自己独到的一些做法，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交流。当然今天牛老师在，您有任何关于其他方面制作的问题也可以来问牛老师。 没错， 因为真的您一来我们的收视率和收听率都会走高。 哎呦，谢谢呀，谢谢。 您一不来，当然也不能说垮他了。 我不来更好。 哎，别别别， 是吧？ 就是， 就像人家说是提他，不提他好点 儿。啊，没有没有没有， 提他都收点儿。 没有没有没有，两个概念，两个概念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也会用将近两个时段。啊，让牛老师教教大家怎么在家里正确的制作小龙虾。 对对对， 真的，因为现在小龙虾 我先是以为只是在北京火 哦， 但是我去了其他地方，您比如说，我几年前去安徽，哇，那边那儿所有间儿门口都贴着横幅，上头写的是麻辣小龙虾节，或者是小龙虾节。 现在有，确实， 整个那一条沟、那条街全都是在吃小龙虾的，而且人一吃都不像咱们大盘啊、小盘啊，人是一拿 盆 钢笼盆，哇、哦，那一盆特别火，包括到南京 对 也一样吃的特别火。 对， 然后去年车展去上海。上海也有类似于像咱们鬼街似的那种地方，哇、哦，一条街全是吃，而且人家那边吃的跟咱们这边不太一样，是去头去尾的， 嗯， 全中段，一盆一盆的中段， 哎呀，那是我最喜欢的。 是是是，让我一看，我就我天，省大多事儿了，哎呀， 现在还有小龙虾盖饭， 啊，真的， 直接那肉都已经包好了。然后呢，也是那种麻辣味儿啊，什么黑胡椒味儿啊、嗯，等等等等，啪往你那饭上一拌，啪着啪着吃。但是那个虾吧，就没有您去那店里吃那新鲜的虾好吃。那个一吃吧，就是冻的。 那是肯定的，这东西它本来有活的， 哎， 那也有去世的， 哎， 是吧？那去世了肯定变成这个的了， 对， 是不是？ 对， 当然了，也方便快捷了。 那倒是。 你比如你刚才你说盖浇饭是吧？ 嗯， 来盒饭，来一个这浇头， 嗯。 啊，来黑椒的，来咖喱的，是吧？也挺好。 对， 哎 哎，有朋友问了，说，哎，我听说小龙虾什么的不属于虾呀，属于虫子呀，又有寄生虫什么的，能不能详细聊？其实这个呀，就是好多年前有过这样的，不能算传闻，其实是真的。因为小龙虾食腐动物嘛， 对 对吧？它吃那种腐肉、 哎， 但是现在吧，因为小龙虾这产业忒庞大， 是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是跟谁聊天，因为这数字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是一个特别惊人的。 跟我聊天， 就是跟你记， 对对， 多少吨来着？ 对，4亿。 我的妈呀！你看看 全国， 我的天， 4亿吨， 我的 还不是4亿只， 嗯， 我的天，所以您想这个产量得有多少？而且呢，我觉得人家那个就是卖虾的说的倍儿实在，他说您想想我们每年卖这么多虾，如果都靠那小河沟里的小阴沟里边的那虾怎么能供得上呢？ 是， 确实是这样。 所以人现在是养殖， 是， 对， 是普遍的， 对， 大面积的， 对， 是不是、 嗯、 啊，刚才你说的他属于他吃什么这都无所谓了， 嗯， 人说了水清则无鱼，说你说这鱼好不好啊， 嗯， 过于清灵的地儿不灵了，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喜欢吃，别打听别的。 对， 您就认认真真的，开开心心的， 嗯、 甩开腮帮子、嗯、干。 哎， 对对，来，咱们一步一步来啊 啊。 挑选的事儿呢，刚才牛老师说那也对， 嗯， 就留给良心商家， 哎， 让他们啊给您一些您觉得特别饱满肥适的小龙虾。 嗯， 那接下来拿到家之后呢，那么活蹦乱跳的这小龙虾，咱们应该怎么收拾呢？ 最简单，其实不就是一刷洗的过程吗？当然现在有专业的，还戴着那个什么的手套，一拿小刷擦擦一刷，就非常的干净了。是吧？当然，刚才胖胖说这个有去头的，您在家里边做这不方便，其实完全可以给脑袋给拧下来。 我 单做，为什么？一是包出省劲，二一个它入味儿啊，是不是？ 嗯。 当然说到说为什么小龙虾这么火，关键是麻辣味儿。 嗯。 你要现在有黑胡椒的，有咖喱，有各种各样的味儿，但是最好吃的。大家最喜欢的还是什么呀？ 就是 还是这个麻辣味。 没错没错。 其实这都是从川菜那个火锅演变过来的。 嗯。 到现在所有好多东西基本上都往这方面靠，甭管鸡鸭鹅，包括小龙虾，包括现在一些我们的水车虾等等，都是往这靠。你比如你看现在的餐饮业，基本上不卖那麻辣味的店。少之甚少，不管什么风味儿，你进去要想吃这个，保证有， 嗯， 是不是？为什么呀？嗯、喜欢的人太多了，而且现在有、嗯、刚才维子说了，南京那地方还不如我们北方的吧，能吃辣的，但是在那儿这生意都火极了， 嗯， 凡是卖麻辣的， 嗯， 因为什么呢？它诱惑，它有香味儿，有辣味儿，有麻味儿，又刺激，又下饭，又解馋，又过瘾。而且这东西，尤其是，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忒大。 嗯， 通过吃这个麻小聊聊天释放压力。 对，是是是， 让自己变得麻木一些。 不 是，不 是麻木，变得更精神了。 是是是、 啊、是， 而且你想上一盆儿。首先小龙虾就是红的， 对， 然后再加上它这些底料 啊， 炒的也是哇、哦、整个一盆都红红火火的，让你看着、哦、吃着都觉得赏心悦目。 是啊，这就像生活一样红红火火，这小日子过瘾。 嗯， 是吧， 来 吧，但是别忘了啊，到时候一定给你哥准备块豆腐。 哎嘿、哎， 对，我只吃那个麻辣豆腐。 今天一定得把这豆腐教我们做了。 哎， 那还用教马小这汤汁拌一拌， 直接蘸的， 还跟你哥说给您过江了。 哎呀，我的天！ 来，这个叫四个字，没一个认识， 特别好 啊、 嗯！ 这位朋友说：“牛大厨，您能教教我怎么弄这个小龙虾底料就行，不想用外头买的，我怕里头有各种添加的东西，我想自己来。” 这位朋友是这样啊，咱们先说所谓的添加。啊，你比如这麻辣味的东西，它一定是从江湖菜过来的。那这江湖菜要想好吃，就一定离不开这三椒两精。 嗯， 什么三椒？花椒、辣椒、胡椒，这三椒，两精，鸡精、味精，这离不开的。当然，这些添加剂，这所谓的添加剂，鸡精、味精市场上都有，对吧？都符合国家饮食标准，这没毛病，就是多搁点少搁点的事儿吧。但是三椒，所谓三椒里面说的里边了，首先说花椒，现在使花椒都使出花样了，各种各样的花椒，啊，汉源花椒、茂文花椒、清溪花椒等等，包括陕西的花椒也有，都使上了，也包括北方出的花椒也用上了。那辣椒的品种就更多了，我们过去不是有一个二十斤条吗？现在不去了，现在连魔鬼辣都用。 嚯、哦，这听着不像是咱们这儿的呀。 对，你看有云南现在也种魔鬼辣了， 哦， 而且云南的米儿椒，这个牛角椒、馅儿椒，啊，二荆条、泰中二荆条，各种各样的辣椒，包括什么灯笼椒、海椒辣，你妈多了。 哦、 现在的厨师什么都觉得不过瘾，做这么一个菜，他得搁五六种辣椒。 哦， 但是呢，这位朋友问的，您在家里边，其实您就到市场里。您首先，您不是专业的，您也不懂得辣椒。您到市场，您就建议您买那干辣椒的时候，您就买朝天椒就行。 嗯。 但是先说选这个辣椒的时候，第一得选它扁片儿的，您别选的非常鼓里的，都桶似的，刚晾干的那不行，得那扁片儿，您掂着哗楞哗楞的一个出分量，是吧？分量轻， 哦、 那个辣味才足。 哦。 啊，你看有那辣椒特别红，它不辣。 明白 啊，有的时候在市场上有卖的呢，这个也有卖干的小米辣的，建议您掺和掺和，买点比如我刚才说的辣皮子要薄片的那个， 嗯， 哎，非常干松的，就掺点小米辣，小米辣又干的啊，你要使了，基本上那个辣味就能保证了。 嗯， 花椒呢，你就买点正儿八经的好的花椒，您，哎，好花椒就是贵点，但是贵点它出味儿。你别说我买便宜搁半斤搁那没什么作用， 嗯， 是吧？你买点好花椒， 嗯， 一分钱一分货，十文钱买不错。 那什么算好的呢？ 什么叫香？颜色的红，大红袍嘛， 嗯， 啊，没籽儿，没花椒，至少看这个这颜色，而且它有油亮，它带油润的新鲜的。你看干不呲咧的，那就时间太长了， 嗯， 拿起来一闻，它也倍儿香。 嗯， 它得有香气、麻味儿、辣味儿都得要有，哎，这是最基本的了。然后您要选择一些香料，啊，香料呢，咱们在家里边就没有不必要追求那么多了，但是至少你得有这几样，你比如丁香啊、豆蔻啊、砂仁啊、甘草啊、碧波呀、茴香啊，这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基本的。然后还要大量的葱姜蒜，再加上川菜里边常用的豆瓣酱， 嗯， 皮腌豆瓣。豆瓣豆豉， 嗯， 哎，要想为让这个味道厚一些呢，还要加一些甜酱，为什么它才能浓味？ 哦， 哎，然后呢，那个不单单是麻辣，还得够咸，你就记着这个，熬煮这个汤汁的时候，咸味得足。 如果咸味不足，吃的那个麻辣味全在嘴唇上呢。 哦， 你就吃不了几口，说都遮舌头，跟老虎酱似的，那不行，是吧？这个吃的时候，嘴唇慢慢它有越来越浓，尤其是从口腔后边往前反出那个辣味和香味来，才有呢。但是这里边糖也很重要，啊，不愿意，好多人说哟，这还加糖，不加糖味不香，那香料味出不来，葱姜蒜的香味出不来，花椒辣椒本身含有的那种香味也出不来，所以糖也很重要， 一个不能少。 对，因为他们在里边，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讲和谐呀？这和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叫调和五味。你看这葱的别名，它叫和氏草，为什么？它就要调和这些东西。哦、 和氏草。 对啊，这。啊，葱它本身就叫和氏草， 打麻将的酱一样。 不是，这跟打麻将跟混儿 混儿一样。对， 打麻将不是酱是混儿啊，那叫听用， 对， 是吧？哎，这些东西是必哪样都不可少。 嗯， 啊，少了以后这个味道行，能不能吃啊？吃没毛病，但是达不到那种特殊的要求，那种香味儿。人家外边做那为什么他加料下的足？哎，油温高，炸的龙虾炸好，往里边一浸一泡一炒，行了，入味了。您在家慢慢咕嘟完了 啊， 您咕嘟好的龙虾，那肉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嫩滑嫩了。 哦， 它就变成什么了？水分过分的丧失，出了汤了。 对，有点老了 那虾 感觉、啊， 它就感觉什么？柴老干瘪啊！ 哎， 本身它脂肪就少，你再不多搁油。这东西油得大，油家里边做一下，油得重，油轻了。您放心，我拿白水焯行不行？能吃，您可以蘸三合一炉吃。要想吃麻辣味儿，没戏了。哎，您要想说，哪怕按北京说，我也跟他们说，你弄点韭菜砸喽。 韭菜 啊，你换个味儿啊。韭菜一砸，砸成泥儿，来点花椒油，是不是？来点香油，来点哎咸盐。来点味精，这有点汤，基本味有了，你煮出来也行。您蘸着吃，不一定非得吃这麻辣味，吃这味另有一味，也不一定非得是麻小。那外边不是有卖我们那个什么水车虾的，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现在叫什么这 皮皮虾呀， 那皮皮虾也行。还有咱们常吃的那叫什么 鸡尾虾， 不是鸡尾虾贵了。 我再猜， 还有便宜点的那个。 进段广告，让我琢磨琢磨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解释。 天到游玩小，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先来看一下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29号放假的第一天呢，白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继续上升，最高气温呢为29度。那么29号的夜间呢，在北部山区有些零星的小雨，这个呢影响不大。30号啊，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气温会有所下降，预计的最高气温呢在24度。5月1号的上午啊，天气比较阴沉，仅仅是北部山区啊有希望出现这个小雨，同样呢没有太大的影响。预计呢5月1号最高气温为23度。所以呢29号天气比较热，30号和1号感觉是舒适的。总体上看，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还是比较适合啊这个外出活动的。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展望这个五一假期啊，南方啊是多雨的天气，29号到1号呢，江南地区是大范围的阴雨，雨势呢也有所增强。其中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中西部还有江西的中北部啊，局地有大到暴雨。那么前往安徽的黄山、浙江的杭州、千岛湖，包括江西的庐山还有湖南的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同时呢，因为大气的不稳定啊，还要注意防范江南地区雷电啊等强对流性的天气。那么五一假期呢，如果前往江南旅游要带上雨具，注意安全。主持人， 好的，全老师，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 好的，再见。 感谢您，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续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400-1244567。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啊。先来看一下机场高速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堵，队尾已经排到了2环了啊。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还有呢，华北高速监控中心也提示大家了，京沪高速的4环到5环的路段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京藏高速的辅路南站村有事故，双向采取了封路措施，主路呢是通行正常的。再跟您说一下，京藏高速的辅路南站村有事故，双向采取了封路措施，但是主路通行是正常的。其他高速的方面啊，这个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儿到建祥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冈到吉祥寺的进京方向，来广营到吉祥寺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2环到5环间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小龙虾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开始呢咱先说一特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位这是应该是叫涵涵的朋友、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说他的积分出现了问题。我就赶紧拍来照片，然后发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那边。说问一下看怎么处理。我们的技术小姑娘特可爱啊，说好的，她给我回复是好的，我向口水机反映一下。口水机啊，好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输入法有误啊，是技术。什么输入法？打技术能打出口水鸡来？ 不，因为他知道今天主要说麻辣味型的 哦、 所以就按照这个 就跟着咱走了。 是的， 哎呀，输入法不要太跟着我们的节目跑啊！来，这个刚刚说到了那个牛老师，您说 准备的 什么虾？是什么虾？ 你说了皮皮虾，其实呢，我说什么就是最简单的海白虾 啊、海白虾 便宜吧？ 啊，便宜， 是不是？ 是 啊， 啊，就用它 就行啊。燕，你说你吃麻小，刚才说的是吧、你这个也一样、关键不是吃那麻辣味儿吗？我这反复建议你给你哥弄点豆腐，那多省事儿啊！是不是？ 你看斜对面也回信息说，对，海白虾 哦、 是不是？一样过瘾，不一定非得这个季节你非得去找那个麻小去、在家里边来做，还有刚才那朋友问、熬火锅料等等，就是做那麻小，其实那市场的火锅料你可以尽情的买， 也还行， 没问题。说这味儿不足，搁两包， 嚯， 不就行了吗？ 这招知道， 你搁两包不就完了吗？ 哎，其实我倒觉得这样挺好 啊， 因为您买两包的价格可比您咚咚咚加大量的油自己弄要省事儿多。 对啊，是不是？你搁两包不就完了吗？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心的用。 对对对， 是吧？包括我们自己那酱料。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放心。 发那个小胖，那是弄 麻辣 香 锅， 对不对？那那麻辣香锅直接就改麻小的，不要那其他的了。 哎，也可以。 是不是？ 对， 我告诉您，吃的这没有添加剂， 对， 那绝对放心， 对， 是不是？说一瓶不够，搁两瓶啊， 就得搁两瓶。 你说是不是？那味儿厚了吧？ 哎， 您那个小龙虾回家，油宽着点，多煸煸，刷的干干净净。您放心，自己家弄一锅，弄一大盘子，那热热闹闹，弄两瓶凉啤酒，马上就世界杯一开踢。您就喝着这个，瞧着球，是吧？一会儿那罗伯特就进球了。 史占月说麻辣香锅呀，麻辣小龙虾呀，都是我老婆的最爱 哦， 我也最拿手做呀 哦， 一般就是大重庆加双椒，杠杠的啊。大重庆是什么？ 那就是火锅调料啊。 哦， 大重庆就是大重庆牌的火锅调料呗。 哦， 现在超市里都有卖的。 明白明白 啊。 他说当然了，我只是让我爱人吃，他只要爱吃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从来不吃辣。 哦，多好的老公啊。 嗯， 真是。 这个别老说老公 啊，多好的， 是不是？先生 丈 先生、 哎、对对对， 丈夫爱人，这都行。 是，来， 是是， 咱们再说个旁的啊。 嗯， 当然这个完了就打您手心上了啊。 嗯， 杨他说，牛老师有朋友啊自远方来，点名到北京要吃便宜坊。 哎、 咱便宜坊总店有吧？大概人均得多少？我心里得有个底啊。那意思就是他得带多少银子算够 啊？人均其实便宜坊总店人均就80到100之间。 嗯， 啊，你要看您点什么样的菜，但是先说，焖炉烤鸭您必吃，是不是？你比如那个 那儿的清江肉筒子鸡非常好，您必吃。您走着您还可以带点鲜花玫瑰，那儿的鲜花玫瑰特别的地道。 您说的这点儿，我怎么都没吃过？ 你看看 鸭子我吃过 啊，您就是说有些人不会点，到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你比如说这清江肉就非常好，哎，筒子鸡就非常好，那都是镇店的菜，是吧？你要给总店在哪儿呢？您就可以去前门，是吧？前门鲜鱼口，您连逛老北京，再逛上前门大栅栏。 嗯， 吃完便饭旁边你想，哎呦，那还有炒肝，也是便饭旗下的。 嗯， 包子炒肝你也可以尝尝。再一往前一溜子一拐弯，东一处北京城最有名的乾隆爷提匾额的，也归便饭馆的东一处烧麦馆，您都可以看看。这个总店里边呢，菜以卤菜为基础，对吧，都有。你比如糟溜三白、糟溜鱼片做的非常好，来个盐爆非常地道啊，然后您再选点其他的青菜小菜啊就行了，着吃不贵。 嗯， 哎，着吃不贵，真的确实不错。您吃个干炸丸子，哎，尝尝老北京的风味， 嗯， 不错， 好， 哎，花钱并不多。 对， 啊， 吃完了之后带着去杨梅竹那儿去逛个街什么的， 哎， 是吧？穿穿胡同， 哦，杨梅竹斜街，再往西一溜，啊，您到琉璃厂了。 哎，多好啊！ 你看这个整个的北京的文化圈。您就溜一圈， 没错， 因为前门大栅栏就在眼前， 对， 是吧？往西一溜达，您就一溜边光， 嗯， 特别好， 是 还是步行街？ 对， 啊，您别老说那有同仁堂，那还有张一元，是不是？旁边其实还有老店呢，那茶叶背上地道， 嗯， 是吧？郑兴德，是吧？那好多呢，一百二百，什么都有，您得一转悠。 对 啊， 然后晚上呢您就坐着地铁到簋街去花家， 嗯， 啊，其他家吧这个也行哈，啊，但是花家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口味多嘛，就什么都有，十三香的、麻辣的，而且就包括那个清水的， 是， 哎，他那个确实虾好，真的，你吃完他们家的，你吃别的家还是有一定的小差距的哈， 嗯， 这个您去那儿，而且呢那个花家那儿又是个院子。啊， 环境好， 对，这难得啊！您到那儿这个请朋友绝对有面啊。 如果要是在前面那儿溜完了，其实我倒建议您坐车后海了。 哦， 那多地道啊！这天 也 像今儿的天， 嗯， 这么暖和，晚上到那儿去，地道了。 哎，也是 啊，还可以吃烤肉。 不过现在外边不让坐了。嗯， 不是你上后海，接人家 上船吃啊， 上船吃啊， 哦，上船吃啊， 上人烤肉去那。船子里是 船，晚上怕那个什么，也晚上就不开了 啊，哦！ 哎，晚上就没船了。 哎，反正去吧，可挑的多。 哎， 你上那儿去，你吃来北京的东西，是不是？你比如你上后海了，那儿， 嗯， 是吧？有同和居啊， 有， 是不是？尝尝同和居，吃烤肉季，多地道啊！ 嗯， 这边吃了北方的烤鸭子， 嗯， 八百年的古都，六百年的便宜坊。 哦呦， 完了！照您这么说，他钱包越来越瘪。 哎，那个不是挣的多。 行，哎呀，你这反应真快。 我这人有朋自远方来，为什么？ 对对对， 是不是？ 对，来，咱们再帮助一下笑笑妈。 嗯， 他说：“牛老师，我每次在家呀，做香辣蟹呀、马小啊、鸭脖子呀、辣炒海鲜什么的，之前我会去吃一次水煮鱼，然后呢， 哦， 把那个。”没有鱼的剩下的这些底料我都打包回家，然后冻冰箱里，炒的时候我就掰一块，炒的时候我就掰一块，他觉得这样吧，哎，有滋有味儿，而且显得味儿重一些。他说不知道这种做法可取吗？ 真是高招，这是会吃的叫吃主。 嗯， 啊，你买鱼捞完了，当然了，你得跟人商量，人家不让你打包，你没法打包。一去了， 嗯， 可这辣椒没问题， 嗯， 是吧？捞起来装盒，我回家。回家你要这么吃呢，建议您给它打碎了，那再熬出来又更地道，味儿香啊！您再配点火锅料，省了好多事儿。 嗯， 这真不错，这招 真是好心。 这叫什么高招？ 嗯， 也是妙招。 是是是， 是不是？ 哎，夸了半天别人了哈。 嗯， 咱刚刚也说了，史占月好丈夫哈。 啊， 嗯，这个媳妇儿爱吃辣，但是人家不吃辣呀。推荐个，能不能教我们做一个这个不辣口的小龙虾呢？ 你看，比如推荐一个，就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吗？您说您白水清水的那个 啊， 是吧？刚才咱说了，您蘸一什么来着？ 就你那韭菜汁儿。 哎，就是我那韭菜汁儿，就这个季节，因为它叫应时当令 啊， 这个季节正吃春天正吃韭菜，尤其对男同志， 嗯， 那就更好、 嗯、 是吧，那生这饺子冲冲的又冲薄呀、 嗯、 就我们的蒜倒子呀、 嗯、 你给它砸成泥，砸子之前给饺子先切里头，然后搁进去、 嗯、 撒点盐花一冲，冲成泥是吧，您弄点汤，弄点盐，不有盐了吗、 嗯、 来两滴的香油，爱吃醋加里底滴醋够咸了、 嗯、 您再一蘸着吃， 嗯， 就俩字儿， 好吃， 饱好， 饱好，哎 哎， 好， 是不是，哎， 而且您这料还是万能的，您弄点白肉什么的 啊、哦， 裹着也好吃， 聪明 也行也行、嗯， 绝对的不会差。 嗯， 而且因为为什么我介绍你这个，我给别人做过，做什么呀？龙虾，大家不都是龙虾是生吃的吗？ 嗯， 也有炒的，是吧？ 嗯、 咱们养熟了一个，汆完了，您蘸着这味儿吃， 哎，听着就不错 啊！你试试， 不错， 我也别说好。因为我喜欢不一定您喜欢， 哎，是是 是， 是 吧？ 是，哎、 你可以呢，没有龙虾的时候呢，你可以试试豆腐， 保证也好吃。我告诉您， 啊、真的，因为我们街头有过江豆腐，就崩山豆腐、 啊。 那崩山豆腐就是拿汤煮好了豆，掰成块，跟崩了山的大石头似的筷子， 嗯、 然后过江蘸汁吃。 啊、 蘸汁可以四上，比如说红油味汁，是吧？蒜泥味汁。椒麻味汁等等等等，配几份味汁，你想吃什么换什么。就像刚才说来北京那位想吃便宜方，来个干炸丸子，这干炸丸子得几吃，是吧？椒盐一吃，老虎酱一吃，炒汁一吃， 嗯， 那不一样了， 嗯， 是吧？ 哎呀，真好。但是说起豆腐来啊， 嗯， 好豆腐真是可遇不可求， 是 真的。就是我逛了这么多菜市场啊，我因为我也是挺爱吃那个豆腐的那个人， 嗯， 我平时呢就是只要周六自己做饭， 嗯， 必有一道菜就是那个煎豆腐、 哦、 就是非常简单，煎着然后撒点盐或者就调一小料，然后蘸着那个煎豆腐吃，特好吃， 真好。你别说， 嗯， 这个夏明同学说的特别好，为什么？那是本味儿。 嗯、 这豆腐要煎好了真的很好吃，你不用搁别的，就撒点盐花，那豆腐的本味儿就出来，特别的香。当然前提是豆腐得好啊。 对， 你比如我也爱吃粉条，我也吃过各种各样的粉条，但是我觉得比如宪明同学送我一箱这个从他老家带来的红薯粉，那真是我这些年吃过最好的红薯粉了。 哎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为什么？他那红薯粉一碰就碎，说明这东西好，它纯，咬的那个撅都费劲， 哦， 是吧？它不是因为潮， 是掺皮筋儿了，是吧？ 那个我没说啊，但是它有点弹性。哎，人夏明给我这红薯粉、啊、没弹性，但是下水以后一煮熟了，它有弹性了，它吃的挺地道的。哎，不一样。 您这听完，好多朋友肯定又得说我，你看夏明抠他啊，你孝敬牛老师拿。就拿点粉条就完了， 还说呢，上回要给我发红包，真给我发二分，我没收。 我说好歹是个钱，您收了不？心意我领了。啊， 牛老师说、 哎， 我坐地铁回家都不够找的。 不是，关键是什么呀？拿着上那买东西，人说了，找不开。 好嘞，一会儿咱们回来再说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就是厨房的这些小问题啊，您可以过来问问牛老师。牛老师是知无不尽啊，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哎，不敢这么说，为什么？咱知道的叫知无不言， 对对对， 言无不尽。咱不知道的就告诉你，这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求证学习。 没事，我们商量，我告诉你。 哎，我这事儿我看行。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特 别高兴的看到涵涵的那个积分啊终于恢复了啊，这个有问题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基本上都能解决啊。 另外呢有几位朋友啊，他提到了刚才您和夏明说的关于韭菜的这个 啊， 像书屋啊包括 Demo 啊，他们都问他说这个韭菜弄的这个料是要把韭菜弄烂吗，还是要把韭菜弄熟了然后再弄烂呢？ 这位朋友是这样啊，我们这韭菜啊就用冲薄，就是我们说的蒜枣吧，您给它切的稍微碎点，就直接砸成韭菜泥儿， 就是生的的时候 生的砸韭菜泥儿，这别熟了，不能熟了，生着砸才好吃呢。如果说我不愿意砸怎么办，您啊告诉您，您准备一个干净的案板，把韭菜切碎了以后搁上点盐剁的，咱用刀背砸了它也行，那汁别糟毁了，哎，再搁碗里，你爱吃酸味儿，您再提点醋，搁两滴的香油，一定有让您的惊喜， 是肯定耳目一新。 嗯，这个脊骨书屋特别着急，说现在我家里就有韭菜，您赶紧告诉我怎么弄怎么弄。其实就拿那个蒜臼子、蒜枣子 、冲薄、都是它， 一冲就得了， 哎，就一砸， 也不用 没有您没有那您擀面杖， 对， 小碗 擀面杖那头 哦 就齐了。 好，那个说起这个冲薄呀、 嗯， 我们家有一特好的 啊， 这个回来给你们一人一个。啊，因为就是从我们那个山头上啊， 啊， 用那个石料弄出来，豁沉，一个手你根本、 啊、石头的， 石头的， 我挺厉害了。 然后它里边呢手， 那你能再送我一石头碗吗？ 太沉，算了吧。 不是， 您那个 你 要送也得送金饭碗， 是吧？别送我，你干脆跟弄块碾子来得了，回家连豆都破了。 你那石头我怎么凿我这碗啊？ 哎，不是，就是 啊， 就是 直接在那上碾吗？ 整个就有，就是一个就 是一体的， 一体，然后包括它那个锤子、 啊、 都有， 那叫捣的还是 捣？别说锤，捣。 捣的那也是石头的，捣本身就很沉，用它那个砸蒜啊，就捣蒜啊。 嗯， 一般咱们市面上卖的可能是木头瓣的那个捣居多 啊、 底下呢是一个有陶的，有那个什么的。 对， 你捣可能得捣个二三十下，那蒜烂了，那个啪啪啪，大概五六下，基本上就烂，因为它沉呢、啊，特别沉，而且那碗你就端一个手端着。坚持一分钟手哆嗦，就特别沉， 哎、 当哑铃似的， 可以，完全可以。那是我们山头的，回来给两位带一个。 哎呦，先谢呀！ 您客气， 先谢、 哎，您客气。 你可别让牛老师使上了瘾了。牛老师说：“这我都抬不起来，我这两天胳膊的劲儿长了。 ”你放心，我们往桌上放。 哦， 是不是？ 手拿着， 是不是？ 真 得嘞， 行。这个雨说了，马上要去广州看媳妇儿，牛老师给推荐一下，这季节去广州吃点什么呢？那边的那个赖尿虾特大，能吃吗？会不会这啊吃了什么变得这么大呢？ 不是，那品种不同， 哎、是 那品种不同。我们北方这边确实小，但是北方要比如说大连就个儿大， 对， 那个是吧？ 是， 那大连就个儿大，到广东那边它也个儿大， 对， 到那边去，广州那边是这个季节各种各样的鱼都有。 嗯， 您吃点海鲜，北京吃不着的，是不是？ 嗯， 哎，不一定非得到这儿找肉吃去，但是您这烧鹅乱七八糟不错，烧鹅烧肉的，炭烧的都不错。 是， 您找点咱们北京这儿没有的，上那儿吃什么都新鲜。 对， 到那儿来，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那边做的好的东西拿到北京来也做。稍微都差点， 是 不是？ 对，嗯，这个也有人推荐好吃的豆腐的。黄红建说了，涿州房树豆腐就非常的好吃。 嗯， 说的不错，涿州的也好。我们北京周边，你比如延庆， 嗯， 哎，延庆永宁的豆腐的地道， 嗯， 哎，那密云好豆腐，那尤其我吃那边的冻豆腐特别地道，那冻的、 哦、 冻的好，知道吧？大兴这边有好豆腐，通州有，哪儿都有。关键是什么？人家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去点浆的。 过去就所谓点浆， 卤水啊，卤水豆腐，人家 卤水是自己弄的。 对，人家卤一个卤水豆腐，人家豆子也好啊。 哦。 人家掺水掺的少，不掺起那什么。 是是是。 所以这豆腐就筋炖。 对。 它就好吃。 对。 好豆腐泡啊，一炸完了，热乎炸完了以后，甭别的。您呀、啊，搁俩八角，弄点咸盐一煮就好吃。 哦。 啊，简单，像你刚才说，为什么强力推荐？我说点你的赞啊，你这煎这豆腐， 嗯， 这就行了。 嗯、 你哎，你卖了煎豆子，卖了韭菜汁，拿着煎豆蘸韭菜汁吃，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再次热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您，客气了。 这个上一时段咱们说到了炒咸食哈，我们普及了一下炒咸食是什么。接下来，哎，说句实话，您刚刚说那炒咸食吧，这个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啊。 但是你说它不就是把咸菜，比如焯一下水是吧，或者说把那水冲一下，然后一炒就等于是加点油呗。 对，其实就是大概你说的意思，它叫咸菜什锦嘛，其实就是我们的压轴小段，其实咸食就是咸菜什锦。 咸菜什锦哦。 哎，你比如说你有酱的核桃仁，你有酱的花生，是不是你有酱的银苗等等，是这一类东西，它混合在一起，就像北京老百姓过年说炒酱瓜一样，你有这肉丁，有点花生豆，有点酱瓜，有点其他的，您炒在一起，它热热闹闹，这个来个且呢，哎，荤的吃好了，说得有时候太腻了太荤了也不成，哎，得有点这个沾沾口，它就。哎，它确实就有意思。哎，就像我们喝粥似的，你说你白嘴喝的粥往下溜，好像差点劲。 对， 甭管大米粥也好，棒子面粥也罢，小米粥也行。但是你其实这关键什么？画龙点睛的东西就是你点咸菜。 是是是。 啊，这时候说你给来头鲍鱼，就是这棒子面粥喝，这不灵。是吧？你说来个海参，搁这小米粥里边，你觉得小米疗身，觉得挺好，那。总是不是不如这个面粥对咸菜 老吃费钱， 他两个在一起那叫绝配。 对 对， 真是真是， 是不是？ 真是。 您想，我上大学那时候不是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嘛？ 啊， 然后再来的时候，我们宿舍我都问他们，哎，想吃什么？因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人家都异口同声就要这咸食。 哎， 所以比如说弄那个罐头瓶， 哎，来几瓶吧。 一瓶子什么炒咸菜，就肉末炒的咸菜，要不就是炒的血里红 啊，就搁了一根血里红，你这这哎呦，就是搁的皮都成，你炒好了，油润够了，到那儿去拿到宿舍里，你甭等着二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这样？ 对， 那晚上闲着没事，告诉嘴里没味儿，也给你瓶子拌了， 真的，大概慢了两天，快了一天没、一般都是这样，比如说拿来了以后啊。有从食堂买馒头回来家的，然后有自己拿那个电热水棒煮点挂面往上拌的，然后有拿听皮或者那二两的小二锅头滋啪的 喝， 大家就这样瞬间没。 其实你看，你知道，这个是永久的回忆，这才叫人间至味。 真是真是， 人间至味是那个，不是就是说那个弄那鲍鱼， 是 那个不是人间至味，真正人间至味就是这个。 对， 哎，这让你从小记到老的。 对，我到现在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顿早饭，就是类似于像您说的，早上我妈给我就是前一天晚上做的那个米饭，回来加了点水热一热。然后呢，咸鸭蛋，不知道从哪儿来，买个咸鸭蛋，留着油，给我切了一个四瓣，弄了点那个咸菜。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咸是吧？反正就是咸菜，也是那种什么样都有，也有酱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就吃着那个白粥，而且粥熬的还挺到位，还有点米油稍微出来着。哎呦，就是那粥，吃着那个咸鸭蛋，剩了最后两半的时候，我先把油拿那个舌头舔了舔，然后把那个黄捣碎了，放在拌在那个粥里边，把最后剩那点咸菜也拌在粥里边，那就有点咸味了。喝着，哎呦，甭提多舒服了。到现在我都觉得那是最好吃的早饭，特简单，而且你胃特别舒服， 暖暖和和的。 这比你吃那窝蛋粥强吧？ 比那强多了，强多了。 你应该说比辽参小米粥强吧？ 哎呀，那强太多了， 是不是？ 我这胃还是属于特普通人的胃， 不是 特平常的胃， 谁都一样。在外边都行，回家吃哪个最好啊？还是这个最养人， 是 不是？哪儿的饭食都不如家里边的味道。 那这样呗， 是是， 那你问一种或者两种 啊， 让牛老师教教你炒咸食。 炒一种酱瓜呗， 啊行。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常见的那个叫什么缨子来着？ 是萝卜缨的还是什么呀？有 鸽子缨或者像维子说的薛里红， 薛里红，薛里红，对，薛里红 啊，那些 我说那拌着吃就行 了，萝卜缨子、哎、那个 是 这个时候萝卜缨子，小萝卜刚下吃面板了、嗯，您可以腌点小酱萝卜，明儿晚上拌着吃，巧着吃都成 啊、 嗯。你刚才说的薛里红，包括那酱瓜，里边酱瓜你得准备。先得说有肉丁啊，炒酱瓜、 嗯嗯嗯、 那酱瓜你买回来您得拔拔血撤撤咸呀、啊、不能就这么就炒啊，那吃完了没法是不是。我有也有朋友送过我炒酱瓜，好那块忒大了、 哦、 那东西切的小一点碎一点、 哦、 您配点花生也行，配点核桃仁也行， 哎呦 是吧，那肉丁得肥瘦啊、 哎、 是不是，您要炒这个要一说炒您有点葱姜得有吧，哎，肉那煸香了吧，其实肉煸香那到里边就一混合，就是借点油，热油那是油肉的香味，油和肉还有香料的香味，里边有的人还爱搁个八角呢、 哦、 但是更多的是不搁的、哦、还有的把这腌的，您买的不是有八宝菜吗，八宝菜里边专门有，还有买酱花生的呢、 哦、 有酱干露的都有，您买了这个您往里边一掺和，你现在家里边都有干果有坚果，咱们谁家没 有 啊， 有 瓜子仁核桃仁， 嗯， 等等等等，您都可以把这些干果给它稍微的摁吧摁吧，有点碎， 嗯， 炒这酱瓜搁进去，比那个酱的那花生就地道多了。 哦， 当然这个前提是油水得大一点，没有油不好吃。 哦，油得大点 啊！你为什么叫炒酱瓜啊？ 哎， 本来酱瓜腌挺好的，吃酱瓜多地道啊！ 也是， 是不是？ 嗯， 那一炒它就另个味儿。当然您的酱瓜的什么，比如还这是酱瓜啊，酱黄瓜这类的，小酱萝卜这类的，这东西您要回家您从酱园子买回来，不是您洗洗就吃了，人家酱好了的、 嗯、 一般就不洗了， 直接吃 是吧、 嗯、 切好了以后建议您呢拿点酱油泡上它， 拿酱油泡 上好酱油泡上它，因为这个东西切完了您不搁点酱油泡上它以后、嗯，风一刺了它一干巴了，觉得不好看了、 哦、 也不好吃了、 哦、 哪好酱油一泡、哦、慢慢吃地道着呢。 哦，嘿，聪明聪明、 啊、 不 是 经验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是吧，你试试， 明白了 是吧、 嗯、 刚才说的炒薛里红这一样， 嗯， 那薛里红呢建议您呢就省点梗儿，那叶儿呢您可以啊泼个花椒油或者泼个辣椒油，切完了一拌，加点醋一拌着吃，那叶儿剁碎碎、 哦， 剁碎一点，切完了以后不是叶长宽吗， 嗯， 再竖着来你要剁碎着点，弄个花椒油或者辣椒油热的一泼，泼完了加点醋一拌，就撤撤咸，那个喝粥炒着，这个就像您说的加火烧拌饭都行了、 嗯、 把咸味的拔拔好好的，把这薛里红的拔拔咸，然后攥干了再炒， 哎 哎，炒配点什么，市场有卖的水发的黄豆啊， 哎，黄豆特别好、 啊、是吧、 嗯、 黄豆买回来煮熟了，哎，把肉丁煸肥瘦，肉丁一煸香了，加上葱姜出味了以后下来一炒，哎，肉丁你先煎点酱油啊，不加点酱油不好吃，多少啊不能黑， 嗯， 有点酱油先咕噜咕噜微微的，哎，一收酱油先扒肉上，这时候您再下里搁的丁再一炒， 哎呦， 黄豆煮熟往里一夹，焖一焖，嘿， 哎，这咸菜把我说饿了，哎，这真挺好的，真挺好的。 肉丝儿你要炒点什么？疙瘩皮， 嗯， 或者咱们的水疙瘩丝儿， 嗯， 啊，再吃点辣味的，我在电视上还做过这菜呢，就过年的时候就做过这个， 哦， 啊，就水疙瘩丝儿，得蒜了再一炒。他们都说又炒一这个，一吃大家伙都喜欢， 嗯， 好吃， 嗯，哎，这倒是简单，真的，这回家都可以把这个咸菜 可以 改良改良， 包括你听你说榨菜，大家都吃榨菜，又现在买那榨菜吧，你买整块的那茯苓榨菜， 嗯， 回来以后洗干净，切完丝以后拿水泡，泡完了攥完你再炒，我在我们家一炒两包，一会儿就完。说那么吃咸它不咸，把咸味都拔没了， 对对对对， 跟你炒菜一样， 对对对对， 再加点糖再喝点醋，这出来的没味儿，香的比那西红柿炒鸡蛋下饭，而且喝点酒也没毛病，这不咸了就。人家说炒咸是，那您非得把缸里的刚捞出来咸菜拿来炒，那炒完是那。 对对对对， 是吧， 您说的对，那就那您说那茯苓榨菜啊， 啊， 我在家里边炒那个蛋炒饭， 嗯， 肯定会放点儿， 嗯， 而且我也是先给它洗一洗， 最后就把、 就是、你想要那个吃的时候嘎吱 嘎 吱， 哎， 而且给它切成小块，也是放点油先煸它，就是煸完它之后再放米饭和炒熟的那些鸡蛋火腿丁啊，就或者弄点那个就是比如说小青菜，可能我会弄点胡萝卜丁或者是黄瓜丁，那么一炒它巨好。 我告诉你 啊， 先炒什么呀，先炒胡萝卜再炒榨菜，然后扒了一边盛出来再炒，你那鸡蛋炒碎饭就一块下了 啊。 那时候鸡蛋炒完葱花，这里再下饭，那饭就最好是捞的饭。 捞的饭是什么 意思？要颗粒感， 就是剩的饭吗？ 不是，剩的有焖的饭呀、啊，有蒸的饭、哦。你看，有焖饭，有蒸饭，有捞饭。 那您说的捞饭是？ 捞饭是什么呀？就是把米淘洗干净后，锅上火加水，水开了把米下去了，这米把你得粉一粉，多泡一泡，然后下去在这锅里边煮，煮的怎么样？六成熟以后捞出来，把汤一控，您再提前准备一个 屉布， 屉一个什么呀？就是一篦子，然后铺上屉布、 啊， 然后把这饭倒屉布，您再上屉去蒸去，那叫捞饭， 哦、 那出来粒子，拿那吃炒饭。 哦、 那才成，您蒸完了以后它是粘的。 对， 哦， 那炒饭，你比如我还在电视上做过这节目，做泡菜炒饭， 哦， 啊，各就像炒咸似的，泡菜刚泡菜坛子有好多菜呢，你比如有盖菜，是吧？有海椒，也有姜，是吧？我们还有什么莲花白呀、莴笋呀等等的，胡萝卜、心里美呀、胭脂萝卜呀都有， 哦、 那切成小粒儿，再一炒出那饭来。 我记忆 那是拧的劲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再问你一句啊， 你说 说那个捞完之后放在笼布上，上去再蒸去， 对， 蒸多长时间？是蒸熟了吗？ 对，蒸得蒸，其实就开锅以后再蒸个十来分钟就成，就熟了。 哦，哦 它那它就特别利落。 哦， 捞完那米汤呢，您还当粥喝了。 哦， 那米汤养人啊。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过去我们北京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捞饭，包括饭馆里卖的都是捞饭。现在因为后来有电饭，那时候有蒸，就有蒸的啊，蒸饭、 嗯、 后来又发明有电饭煲了，都是电饭煲了，就省事儿了、 嗯、 但是真电饭煲弄出来饭来炒， 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 哦、 这炒饭它得利索。 对、哦、太棒 了啊！如果要用点浮油炒出这饭来， 哎呀， 牛浮油、羊浮油炒出来饭又另个劲儿。 好了，还得去您家吃啊？ 不是上我们家，我们家也没有。 半个月卡吧， 我看行。 对， 不是关键，卡里打钱。 是他老一分二分的，那不行。 不是可以 不收？ 不是不是不是，关键他找不开你让他去，是不是？ 谁说两分四毛多呢？真是。 啊、 嗯，来，我们先进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啊，回来之后呢，先解决一个解答一个问题啊。这个户席胜说了，说五一期间哪儿可以自助烤串啊？自己带炉子串也行，或者场地提供的场地能烤就行。 嗯， 其实好多地儿都能有这个提供。我去过，咱们比如说咱们前两天刚去的那个， 啊，我只知道蓝调庄园应该可以吧？ 那是直接去吃就行了。 对对对， 您炉子串都不用带，直接去那儿吃也特别好。 是， 像那个姥姥家 啊，姥姥家 哎，有地儿您可以烤，在院里直接烤，人家那儿还带炉子，给你骑着小车给你送过来。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您好像连炭估计都不需要您带， 都不需要， 您只需要自己弄串就完了。包括还有什么，我去的那国奥香居、 嗯、 啊，就很多很多的像这种有自己的小院的， 自己的院子的民宿， 对， 没什么问题。 包括 像我们刚才说的蓝调庄园、 哎、 人家有场地，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您是不是在自己带炉子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 对，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场地，您直接 弄个帐篷，您就在里头高朋满座的聊天吃就行了。 对， 真的。 然后还有像皇后镇，应该是那边也是类似于像一个度假村，那边呢也是提供炉子，而且它专门辟出开了一块大场地，里边就是烤串的。啊，您可以在那里边，您也好像得带上炭，然后带上您的那个肉。当然，他那儿也有卖串的。估计您要是想自己吃的，图个安心，您就 自己穿呗。 对，自己穿上去牛街，人家那儿穿串可快了，啪啪啪，一会儿就穿上了。您带着那串去那儿吃都没问题啊，很多地儿都有。 不过跟大家说啊，因为北京现在周边为了咱们的蓝天白云，都基本上。啊，比如说露天的一些地儿啊，或者说您说，哎，这小树林不错，哎，这小溪边不错，都不可以， 不允许， 没错， 是是是， 没错， 所以提醒您注意。 而且很多地方对碳有要求，您必须是无烟碳，人家才让您在那儿烤。您说您那儿炒的，烤的哗哗哗冒大烟，跟着火了似的，到那儿人家就，哎，您那儿别烤了啊，就这样了。 建议别这么玩。 对对对， 是。来，也帮助一下顺心这位朋友啊，他名字就是这个，因为他说了，他正好在红绿灯的时候赶紧给咱们发的信息。他呢喜欢吃包子 哦， 啊，但是呢他做了几年的包子了，他觉得都不是很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个包子做的吧，没有在包子铺里买的那喧腾，他觉得他这硬实 哦， 人家那一摁，哎呦。哎，这软乎 哦， 他这瓷实，他说这怎么 那肯定是缺醒呗，醒发的不够啊。 对 啊， 他以为是只要弄了就开始揉 啊， 让他上劲。 不是，你关键是你包完包以后你得醒啊， 对， 醒透了，醒发好了以后，您再上去蒸，才不是喧腾了吗？ 啊，里头要添点什么吗？ 不是 什么牛奶呀、啊、什么的。 那不有个，反正人家和面加点糖，加点奶，他就。怎么样，就是发的快呗，因为现在都是这酵母泡打粉的、是吧，丈夫就起发的快，然后您揉完了以后揪完劲，您那加上馅弄成包子以后，您那醒醒，不是马上就上屉，您那醒了，醒起来以后您那上屉它出就喧腾了， 倍儿喧火，就把那上面那盖什么都给顶开了、那也是到位了。而且呢，我丈母娘给我支了一小招，牛老师您看对不对啊？他也是用酵母发面，发的也倍儿棒。但是呢，他说有的时候啊，每个人可放酵母的量不一样，他酵母有时候放过了，吃那包子，他有一股那个酸不羁的那味儿。你在最后和面之前再放点碱面进去，让它 中和一 下、你吃那包子的那个面啊就没有那个酸臭味了。 明白，明白。 哎，就是吃起来就是有那面香味，而且那个是我丈母娘包包子确实很好啊，就那面啊是属于你一戳有弹性的。 可以 啊，而且呢它那个面不像是外边那包子铺倍儿白啊，不就是那个黄黄的，看起来好像颜色不怎么地，但是一吃那面还粘牙。就是活得好，那面粘牙特好吃啊！ 现在省事儿，您买有卖自发粉的， 对。 当然我们过去那都是什么自己就发面，老面肥加白面加碱， 还得留一块呢。 对呀、必须的呀。但是现在省事儿，现在可能就找不着那时候那种甜的味道了。 是的， 现在靠糖，是吧？ 是的。来，失去杰西卡的妈妈。失去杰西卡的杰西卡妈妈，呵，有点绕口令。他说呀，他们家也有一棵花椒树。 哦，好，嘿，花椒园这正好。 哎，对，他说我想问一下，花椒园除了您说的炸着吃啊，还有怎么吃法呢？还想变换一下、 哎、啊，变换一下，多么简单的花椒园，您稍微烫跟豆腐干一块一炒，搁点小肉粒儿。 哦，也可以， 多炖点豆腐干儿啊。 哦， 啊，您那拌着吃，配点核桃仁啊，等等，拌着吃也好吃，是吧？这花椒仁呢，说白了，您可以它炝完锅以后做鸽子汤，让它当个小配头，又绿，是吧？又有香味儿，哎，那也好吃啊，是吧？你花椒仁这东西有点淡不筋麻不筋的，您配点荠菜，这天您吃饺子。那荠菜馅饺子，你们掺点小花椒盐、鲜的那个，哎，那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出来了。 哦，就这种东西，除了花椒盐，我就特喜欢吃那芹菜叶炸一炸，果脯炸， 好吃。 您看是不是咱俩能吃到一块？ 能吃到一块。 哪天去您家？ 啊，我们家不种芹菜， 我买点。哎。 说着说着给我跑一坑，老别人老 想去办卡。来，这节还有两分半的时间啊，也有一些问题，这样我先把这些问题都念一遍，我们一会儿在最后一节让牛栏给大家回答。 好嘞。 比如说像咸水鳄就说了，不好意思啊，我刷屏了，因为他发了很多遍，他就希望能够听到您的那个解释。他说我太想学打卤面了，您能不能教教我打卤的做法啊，比如说放五花肉的呀，什么的啊，这是他说的。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是高原，他这个就复杂了。他说：“那个牛老，我现在正在熬粥，白米粥啊。他说呢，淘完了，放凉水里泡了15分钟，然后呢开始熬。他说都熬了20分钟了，我尝了尝，这个米怎么还发硬，而且这都不怎么能嚼。他说你看现在。”要再这么熬下去，这得多长时间啊？您说我是继续熬呢，还是往里再兑点水呢？ 这关键你也熬粥，水得合适。我们叫什么叫糗粥，火不能急，是不是？火不能急。按说这个朋友这个20来分钟基本应该差不了太多，你得盖着锅盖盖小火，让它闷着，不要敞锅盖老和弄它，别跟它较劲。就小火糗粥，哎。因为咱没有身临其境，没看见，是吧？所以听您一说，说还泡了15分钟，泡15分钟，因为您这泡所谓泡15分钟什么呀？是可能连淘米都算在一起了。其实泡不泡都没关系，啊，关键你熬粥的时间那一定比你要蒸饭的时间不短，所以你别着急，这粥它就开了锅以后一定要小火盖上盖，然后慢慢糗去就行了。 哦， 啊，千万不能心急。熬粥啊，又要想熬黏糊了，还可以呢，多少的搁上一点碱。都说这搁上碱以后会破坏，这个所谓的营养，其实不是。搁点碱以后，这个米粒容易开花，还使粥容易黏糊。 哦， 啊，多少搁点碱，熬完粥还有点绿头，还香呢，喝着。我不知维子同意我这说法吗？ 是这样 啊，搁一点碱就成。 熬粥还有这么多讲， 搁一点碱更好喝， 是吗？哦，好吧，啊，我们多多学习啊。 嗯， 厨房里边还有很多秘籍，我们都没学会， 应该 是 还有很多秘密。 哎，好，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问一问牛老师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认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对对对，再次要欢迎我们的牛老师。 得了，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嗯， 刚刚咱们最后聊到了熬粥， 是熬粥、 啊，真的就来炫技的啊 啊！ 177说了，我十岁就会熬粥了。 嚯， 特别！ 我十岁会煎鸡蛋和煮面条。 哦。 十岁，小学大概四五年级是吧？四年级，三四年级。 对， 那时候 吧， 那时候我会做那个红烧鸡翅膀。 哎，您看这差距了吧？ 啊，差距。 我们吃的都是百姓家食材，人都鸡翅膀呢。 对呀、啊，所以这种叫代沟，这就叫代沟。 是是是， 知道吧？ 是，来来来，看看他怎么熬粥啊？ 他说这个凉水和米一起煮，开锅之后转小火。放一丢丢的碱面，锅盖盖上，留一个小缝，再煮个十分钟左右，好了， 哎，挺好， 贴谱， 挺好。 如果换一口锅，高压锅更快 啊！对对对，四季关小火，过一会儿就可以了啊！ 哎呀，这个曹富论说了，说想问一下牛老师，他呀现在是就是咱们用的燃气灶啊、 嗯、 那火候吧他觉得掌握的不错了 啊， 当然跟大师傅没法比，不过他自己觉得炒菜倍儿好，但是呢现在呢开始家里边可能换设备了、 嗯、 换成这电磁炉了。 哦哦哦， 这炒菜的话这怎么控制火候，是不是就不容易能把菜做得好吃了？ 如果您要是能使那个火控制的好，换成电磁炉它也是一样的， 也没问题啊， 也没问题。 哦、 嗯、啊，这电磁炉就是说，有人说说我抬起锅来一翻锅就不成了。 嗯， 其实不是，我使过电磁炉，我也使过电磁炉教过学生炒菜。 哦，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你不是翻起老提了起来，老离开火是吧？它、 嗯、 在那接触到锅底就没问题，就猛的抬一下没有事儿、 嗯。 当然了，这就是要什么？因为电磁炉分好几个档。您要是使惯了家里那冲火，你就往上开，是吧？哎，这个就是什么？你看不见明火，但是那锅的温度你能感觉到的。哎，这个锅运有了，您再搁油，哎，油热乎了，您瞧见了，这您再炝锅。说我刚开始您掌握不好的时候，您就准备点葱花，这油下来热不热乎？您拿葱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然后您就炒就行了。但是这个就尽量你就多扒了，少拿锅，少。提了起来翻锅，多扒拉扒拉就行了 啊！ 哎，是一样的。 对， 好好好， 所以就是别做不好饭，就赖工具。 不 是， 这个电磁炉都可以使砂锅，知道吧？ 嗯， 可以使。是什么？前期你准备一个铁套， 嗯、 那套在这砂锅上才能导热呢。 哥，不错了 啊！ 有一次我在国外 啊， 人家说：“哎，维子，咱们一块吃饭，然后每人做俩菜。” 嗯， 我说好，我说那个。你们家这个设备什么家都有，我说做，人说哎，你肯定没戏，我说不可能能做，他们鸡贼，他们有做凉菜的，啊，有拿烤箱烤鸡翅的，我一想那我炒俩菜呗，对吧？因为都是中国味， 对， 还有点难， 为啥呢？ 他那个不是天然气的， 啊， 也不是烧劈柴的， 啊， 然后也不是电磁炉的， 啊， 他那是电热丝的。 哦，跟我们过去电磁那个这取暖的那电热丝炉 是 一样的， 就是、啪把锅放着了，啪打上了，嘿，看底下全是电热丝 啊， 什么时候红了、什么时候才行、那锅就在边上起来等着了。 那就是前提是什么？你应该先打开， 对， 先让它预热，让它红透，你再搁上锅， 对， 成了。 哎呀， 因为有时候他一什么一忙叨一说让我弄好，我。谁都有这种心理，我得弄快着点、是不是？有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你要比如说下次你再去，你一定知道了。你看我给你做最后做， 是 多烧一会儿，没毛病， 没错。 而且你那绝对比他们的好。 哎，是是是， 我们家就那电热丝炉，就那、就反正那什么炉子吧，最早的时候我对它有印象，就是我们家吃火锅全用它。 哦， 那时候没有那种小的灶啊，电磁炉就跟别说了，肯定没有，就是那东西， 电热丝这个。 哎，但是当时我们不是老小区吗？我们家就是 可费电了， 就老断电，一插啪就断，一插啪就断。 对，而且那要就是干嘛使啊？做开水最快了。 对、 哎、是后来不是我们家不是弄一发电机嘛、 嗯， 就吃火锅就用它。 您知道，哎， 啊， 整个楼，因为本来那垫就薄，啪，一烧，真的，到后来我跟我哥都习惯了，就在楼道里喊。谁在家又过量使电了？ 掉闸了又，保险丝烧了是吧？ 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五一期间您都是怎么安排的？您是希望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玩、逛逛街，还是就在家猫着休息休息？不过我们在此呢也有一个可供您选择的去向， 特别好，就是八达岭奥莱，去那儿逛一逛 哦。 因为正值八达岭奥莱3周岁的生日庆，所以他们那儿有聚会啊，反正盛宴啊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去那儿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的商品和精彩折上折的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哦。京藏高速陈庄出口抵达八达岭奥莱。 刚才咱们在上一节最后还给牛兰留了一个问题啊， 嗯、 对不对？咸水鳄。人说打卤面那卤 啊， 黄花啊，木耳啊，弄的这个肉片啊， 啊， 您给他说的说的， 而且、哎、而且人家真讲究，人家说我要那种口蘑吊汤的那种啊， 哇、哦， 厉害了， 厉害 了，哎呦，这个口蘑先说啊，现在你要买好口蘑，口蘑是一统称， 嗯， 就因为张家口它是一个集三地， 对， 那一片的所谓的野生蘑菇过去到那儿去集中在一块地儿嘛，人是有店铺要销售的，所以集中在那儿，哎，所以它叫口蘑。那清朝就有，是不是一个大自由场一样集三地，哎，但是口蘑里有很多口蘑的品种，最好的是叫内蒙的白蘑，那个蘑干嘛，它就是香，用它煮出来的汤，那汤极鲜极香，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一样不好，沙子泥忒多，而且尤其好蘑菇它一泡就碎了，而且泥沙很难去。你说市场买那个，那叫双鲍菇，那不是口蘑，跟口蘑没关系，那是养殖的，那双鲍菇跟那个口蘑没关系，都叫它口蘑。 哦， 啊，其实咱在家里边现在日常打卤，你要吃个打卤面，我们北京人不一定非得有口蘑，是吧？你得现在市场里白灵菇啊、杏鲍菇啊、这个白玉菇啊、蟹味菇啊等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用来做打卤。是吧？黄花得找点好的，木耳您来点秋耳，是吧？肉得点选点五花最简单的啊，来个五花带皮的，五花三层三鲜肉，得有肥的，啊，别太瘦不好吃，得肥多一点。把这肉呢，您除了准备这几样，那葱姜您得准备吗？得准备。勾芡用的粉子不准备，你得提前准备泡好了。那您还得准备点什么呀？八角、花椒，哎，桂皮。然后呢，把肉刮洗干净以后，您给它切成段儿呗，别切片，切成段儿。水开了下锅，把肉呢先洗干净，水开了下锅煮这白肉去。这煮的过程当中加上什么？刚才说那几样香料，你比如大小茴香，啊，包括这桂皮，啊等等，您搁进去。如果有丁香的，搁两粒，是吧？讲究点，还得包一包，给它搁袋儿里边，是不是？一会儿好捞啊，加上葱姜啊，这。开锅以后再加黄酒，啊，打完沫子以后多煮，慢慢小，别用大火，小火煮。我们要用这汤打卤，这白肉煮的什么样啊？煮透了，拿筷子扎到底了，行了，大出来切片儿，是吧？黄花木耳您是不是得摘洗干净，撕成小朵儿，切成小段儿啊？最好的您有点鹿角菜，哎，您煮肉的同时，您也可以把您说的所谓的口蘑或者是白灵菇、杏鲍菇什么洗干净，跟那个肉一块煮去，它那鲜味全煮在那里边，您可捞出来切片，肉片也进去了，再来把木耳啊、黄花啊准备好，先搁酱油，先找色儿，吃到了面得有色儿，金黄色得重一点，别太黑，但是金黄色得重一点。看好了色儿了。您再找口肉汤有了，没爆香了就，您带什么呀？找口，这咸口合适。为什么呀？卤吃卤面得讲究什么呀？来柱子面，来一大勺卤，得这卤得能喝。吃打卤面没有讲究拌的，是吧？一喝了就踢了秃噜顺边儿的， 嗯， 哎，连吃带喝那劲儿才好呢，这卤子能喝不咸才行呢，啊，找好色儿，尝好味儿，这时候您把鸡蛋也炸好了，这时候您才能说勾芡，芡勾下去以后，您怎么破这鸡蛋？破完鸡蛋以后，那另专门另起一锅，干嘛？炸花椒油，再往上再一泼花椒油，这锅卤才算最起码的完活。说我要别的，说我要是海鲜啊，那您就得比如说虾仁啊等等这些海鲜的东西提前都处理好了，穿出来最后加进去才行呢。这是我们说基本的打卤， 这才算基本的打卤吧？ 那当然了，因为你比如讲，你过去北京这卤里边得有鹿角菜， 嗯， 现在你想找这个都费劲了，没有这鹿角菜它不是那么香。说有口蘑，那一般的口蘑呢，口蘑打卤确实好，但是更多的人清真馆们卖豆腐脑老豆腐这的叫这样的卤时候好吃。 哦， 啊，我们这一般呢就是蘑菇就行，因为口蘑现在都是说， 明白？ 现在基本都是说，你到你就到红桥这样或者那个叫什么精神的市场，您买那白的那都是双宝菇买来给您晒干了的，你跟这白蘑没关系。其实你在家里边要是比如说什么榛蘑呀、鱼黄蘑呀这一类的蘑菇，干的泡洗完了以后煮出来是一样的，非常的香。哎，鲜蘑也好，你在市场里边咱们刚才说那几样，白灵菇啊、杏鲍菇啊、白玉菇啊、蟹味菇啊等等都行，但是香菇差点， 嗯， 尤其是干香菇，鲜香菇还行，尤其是干香菇差点。为什么呀？它有异香味儿， 哦， 它会压了其他的食材的味道。 哦， 为什么搁口蘑它不会影响别的？白灵菇这类它不会影响别的食材的味道。 嗯，哎呀， 不知这么回答这位朋友行不行啊？ 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 嗯， 真的已经挺好的了，像。灿烂了阳光就说了，哎呀，我五一可忙了，天天忙着随份子。 哎呀， 好事啊， 好事多呀。 为什么呀？说明您人缘好啊。 哎，都找您。 真的，我可爱参加婚礼了。 那可不 是， 那 天天喜气儿， 沾着喜气儿啊。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呀，尤其小年轻朋友们哈，这个开办婚礼跟演唱会似的。 嚯， 哎呦，什么表演都有。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婚礼，那个这个妈妈呢很操心很上心， 嗯， 孩子呢也是属于表演型的，然后我不是给人主持嘛， 嗯， 啪给我弄一节目单，我说你们不是结婚吗？你们办春晚呢？说嗯，这是我的那个阿姨们啊都要表演节目， 嗯， 17个节目。 嚯， 我说那你们流程走不走了啊？哦啊，流程咱们走，争取20分钟之内完。 啊、 接下来表演节目， 啊、 我得有那个阿姨上去舞扇子的 啊, 啊，有这个同事家的小朋友上去弹钢琴的， 对、 啊，有这个新娘子跟伴郎合唱的，有那个什么自己的妈妈跳孔雀舞的， 哎呦，特多。新娘子还有闲工夫跟伴郎唱歌， 可说呢。 嘿，这个主持里的方面了，就去报幕就行了， 对、 啊、是吧？然后呢、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福如洞房，结束了。 来，先进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个一说打卤面，好多人都开始回忆了。 哦， 啊、这个 MYR 说了，说北京人60后啊，小时候吃打卤面。吃过鹿角菜，说现在哪儿还有卖这鹿角菜的呀？ 这个现在甭说在北京，你到山东找，海边上找都费劲了。基本上真的真正说我们说的鹿角菜都快捞绝了。那鹿角菜颜色啊是黑褐色，什么样啊？就像过去我们北京这个马路边上那有松墙子， 嗯， 那松墙子里边有两种东西，是一种是柏树的，是薄片的， 嗯， 那鹿角菜像它， 嗯， 现在有的那个鹿角菜啊，那像那松枝似的，那不是鹿角菜，不是真的鹿角菜。啊，那也是叫它也是一种海藻， 嗯 啊，搁那个它好吃。你比如现在我们有那紫藻、绿藻，这都有是吧？那不能见热，一见热就粘在一块了，那跟成胶了，跟那石花菜似的。哎，这个鹿角菜它没这样，它耐煮，它香的，特别的鲜，哎，颜色也好看。所以过去老北京吃大卤面。得说得有鹿角菜，不是就搁红花木耳就成了。 明白明白 啊，当然简单一点了啊，红花木耳、肉片、鸡蛋就可以了。你再讲人家吃就搁其他的了， 嗯， 人家搁点海鲜是吧？你至少 哎， 你得有点虾仁的大虾。啊， 虾 米 虾米皮 不是虾米皮可以，虾米皮干嘛？您得备酥了搁地边干嘛？早上起来，哎，当咸菜吃下个小粥那行，再搁这里边。啊，说我搁点紫菜饼，那上不了台，打卤那不灵，那煮馄饨行。 哦， 啊，北京吃馄饨讲冬菜，冬菜是北咱们这边的冬菜， 哦， 白菜做的，不能是，哎，川冬菜那不行。 哦， 啊，所以这个吃打卤，它也是多的，哎，还得讲究这个色儿，还得讲这个味儿，还得讲这香味儿，香味儿的花椒油这一泼， 真是 ，M R。人家还说呢，对对对，牛老师说那个松枝的那种，我们管的叫麒麟菜。 哦， 麒麟菜又是一样，松枝的是海藻了，还有一种麒麟菜，一种石花菜，哎，那都不能煎热，一煎热就那什么了， 哦， 哎， 都成一堆了。 对，它因为是胶，哎。 明白了，我那时候不是我应该跟大家说过，小时候来北京看我舅舅的时候， 嗯， 来他们家第一顿吃的就是打卤面，当时我心里边还蛮不高兴的， 特失落， 没个肉啊，哪没肉？这卤里不是有肉吗？确实有五花肉，这太少了。啊，当时那个我应该是叫我的大舅吧， 嗯， 然后大舅还专门又去外边给我买的那个蒜肠给我吃。 嗯嗯， 然后当时我心里面说，那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吃米饭炒菜，怎么弄点这打卤面呢？嗯，今天明白了，那是舅舅爱我呀， 对，很高级， 是是， 非常高级。为什么呀？上车饺子下车面， 对， 您来 是是是， 送行了饺子接风的面， 是 不？为什么送您给您吃饺子？ 对， 是吧？您得待两天，让您回家送您走，得把您的嘴捏上。 哦， 啊， 不能回去瞎说去。 哦，您还真别说，好像我走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吃的还真是饺子。 对， 但那时候不明白，说是为什么要吃，这个， 讲究，这是讲究， 真是真是， 啊， 真是。 这也是老猫防人睡。 哦。 是不是 怎么说 一辈传一辈啊。 哎呀好啊，今天聊得特别的开心啊， 嗯， 今天跟大家说了好多这个平时我们能吃到的一些， 对， 很简单的 很家常，但是又不容易， 哎，其实就这个才是最让人家值得留恋和回忆的美食，儿时的记忆最重要， 真是 会伴随着你一生， 是 啊，我相信你们吃的大餐特别多，但是你可能心里边最记着的、最认可的，就像刚才咱们这编辑跟我聊似的，这马上该立夏了，下礼拜来说什么呀？我吃什么呀？我说立夏以后吃的东西都多了，是吧？说吃锅条，我说该要吃过水面了，别吃锅条了，是不是？那但是五一的时候依然有人，比如说我还要吃煮嘎嘎呢， 啊，嗯， 哎，这一聊。哎，其实一说，这真是北京过去，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过去，这时候青黄不接，那就这菠菜，就跟他这较着较些日子劲。现在想买这样的春菠菜没了。 是， 今天我抢着买了两回，现在想再想找，买过几天估计下礼拜就找不着了，没了。你还得找地儿买去。 哦， 那长梗的那菠菜，就这个季节吃， 哦， 那叫一个地道。是吧？什么时候吃什么？但是现在不缺吃，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你市场买那小菠菜，想做出那个长梗菠菜、那个春菠菜那劲儿、那个味儿，你呀想吧，没戏。 我到目前为止，唯一有一顿大餐还没吃着的，就是去您家吃。